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医者在人心，心正要自真。我是一位讲中医的老太太，我叫徐桂英。我总是跟大伙儿说呀，这三脉通百病无，这六个字儿是我们几代人总结出来的六字真言。现在的老年朋友，咱大毛病小毛病这身上加起来呀，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种病。其实我总是给大家在分析当中，我会告诉你，这个病是真多，但是根源在哪儿呢？根源都出自于咱们的气脉、血脉、经脉。如果说这三脉它通畅，自然百病皆无。那么外开三脉的功法，它讲究的是持之以恒，内通三脉的方剂呢，它讲究的是直接有效。可惜内开三脉方剂就只剩下了残方。所以后代人为了复原这个方剂，绞尽了脑汁，即便是这样，在当时呢也只能是参透其中一二。所以一直以来就这个事儿吧，那都是我公爹的心结。那当他知道自个儿的寿命将至，认准我和从心呢能够担起重任之后，这才真正的静下心来与时间赛跑，利用最后的生命时间研究内通三脉方剂的奥秘。也正是因为他老人家呢太过专注，他身边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无法理解。我们只看到了他这个人呢性情大变，但是我们在当时却看不到他背后的信念。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公爹他整日的呆坐在院子里，就瞧着那几个装满了花花草草的坛子跟那儿发愣。有一天晚上都差不多快12点了，我是睡得正香啊，我突然就被一阵子敲门声给叫醒了。我开了门一看，原来呢是东街酒庄郭老板的小儿子，他叫郭小宝。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他爹郭老板呢前几天得了脑梗，所以呢就不得不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帮着打理酒庄。所以我一看是他，就问了，哟，这么晚了，是你爹的脑梗又犯了吧？这郭小宝呢把嘴一撇，他就说了，大夫啊，我们家是谁也没病，是你爹那个疯老头啊，你瞧我们一家子睡得正香呢，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出去一看才发现他在我们家酒窖里偷酒呢。 啊， 说到这儿我得补充一句，别看我公爹在他生命的后几年，在别人看来好像是像这个脑袋瓜啊有了问题了，只顾每天抱着坛坛罐罐的在那儿研究。但是凡是他诊过的病人，邻里街坊大伙儿见着他还是跟之前一样敬重有加。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公爹一辈子治病救人，那是个大德之人，谁在外头碰到他了依旧是毕恭毕敬的。可是今儿这个郭小宝这孩子当时说话呀也真的是很难听。我们一听这话这才知道，原来我公爹呀跑去了他们家的酒窖。当时呢我们大伙儿也觉得挺纳闷儿。像我公爹平日里是滴酒不沾，怎么可能上你们家酒窖里去呢？这当中呢肯定有点什么误会。那我就赶紧问呢 我说那我公爹人呢？郭小宝就说了，人还在我家的酒窖里呢。 嗯， 我让他跟我回来，他还不动弹，就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你们呢，赶紧去看看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说话声啊，把我婆婆也吵着了，她也起来了。听了这个说法之后，是一个劲儿的无奈的摇头。所以呢，我们这三个人呢，就跟着小郭老板就到了酒窖。到了之后一看，呵，当时公爹那个样，就像是从哪个山洞里爬出来似的，那满脸都是土。 哦， 我们没吭声，我们也不说话。我公爹呢，哎，面无改色地说了一句，我只是看看。那郭小宝呢，轻蔑地说，谁知道你偷没偷啊？这个时候呢，站在一边的我的婆婆听到这话，脸呢顿时臊得发红。老家祖祖辈辈正直仁义，现在呢被一个年轻的后生就这么数落，这脸上是肯定挂不住了。 嗯， 那接下来我先生就说了，你这孩子，就是你爹见了我们家老爷子，那也得尊敬有加，何况你个年轻人。我爹呢，最近举止啊，虽然有点怪异，但是也绝不会做出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这样，您家的酒真的短斤少两了，该多少钱，我们一定补齐。这说完呢，就扶着我公爹，就往家来。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我刚一推门，就看到酒庄的郭老板被他儿子郭小宝搀扶着在门口等着。 又来了。 又来了。所以我以为啊，他们是来兴师问罪的。没想到他们见着我，连忙陪着笑脸道歉。徐大夫啊，我们来给你们家道歉来了。我这儿子没见识，实在是多有得罪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着，哎，郭老板身后站着的郭小宝也跟那儿点头哈腰的道歉。 嗯， 那刚才我也说了，这郭老板一个星期之前刚得了脑梗，幸亏我们这边呢救得及时，他呢一直是在床上休养。我一看人家这病人都来登门道歉了，这个就是敬重我公爹呀。我也没说什么。哎，就这时候吧，我公爹从外头抱着个坛子回来了。 嗯， 你看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出去了。 哦， 正好走到门口，这就碰到郭老板跟他儿子了。这一对父子啊，刚要弯腰道歉，公爹呢一把就把郭老板给拽住了。公爹说，我正要找你呢，你来你来。说完呢，就把郭老板父子让到了后院。 嗯， 这个时候公爹就说，我就想知道你们家这酒啊为什么酿得这么好。那郭老板就说，老先生，要是一般的人呢，我肯定不能告诉他，那要是你呢，我肯定告诉你，我们家的酒之所以能名震十里八乡，靠的就俩字儿。 什么呀？ 时间。 哎，时间。 对，就这俩字儿。还有呢，不同的材料酿造的时间不同。他说，比如说这个米酒，它最快3天的时间便能酒香四溢，白酒呢最慢，年头越长它才越香醇啊。这个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喝白酒的人啊，这个特别是像那个品牌的那些酒，几年的啊，多少年前的，这酒的价格可就昂贵了。郭老板接着还说什么呢，我们家跟别人不同，我们在时间上绝不撒谎，是几年的酒那就是几年的酒。就这样，这两个老人呢唠了一个上午。那你说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不能跟这儿干耗着，我们该干啥干啥去。 快到正午的时间，这郭老板呢才走。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公爹呀，开始把这个坛子里的花花草草全都倒了出来。你知道扔哪儿了吗？ 扔哪儿了？ 扔到臭水沟里了。 为什么都扔了呀？ 谁知道啊？转过天来，他又开始重新的采药、蒸药、晒药， 哦， 最后呢，再搁到坛子里闷着。 嗯，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一同放进坛子里，而是把这些花花草草分类的储存，而且还在坛子上都贴上了标记。 哦， 这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公爹那天半夜里上郭老板家酒窖去观察酒窖里的酒，正是因为他自个儿啊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咱们现代人说的这个瓶颈，就是卡在这儿了。一开始他把所有的发酵物都放在同一个坛子里一同发酵，可是霉菌的颜色跟气味和残卷当中所说的相差甚远。他就知道啊，跟着方子里边相比啊，不对劲儿啊。那么在这种困境之下，我公爹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到他，所以他这才想到去观察酒庄里的酒。酿酒跟发酵有一些类似，不同的品种的酒必须要不同的时间、温度还有湿度，才能把这个酒酿得醇香甘甜。那郭老板的一席话让我公爹茅塞顿开，就像是酿酒一样，不同的草本植物有不同的性味，发酵时所需要的时间也不一样。 嗯， 那自然就是应当把它分开发酵。尤其是公爹采集的这些草本植物，它们相生相克，如果把它们搁在一起用相同的时间发酵，肯定会发酵失败。只有严格按照不同的时间来分坛发酵，才能发酵出活性的有益菌，成为实至名归的活性散剂。也只有这种活的散剂才能入三脉，打开气脉、血脉、经脉三条通道的大门，清理毒瘀虚，让咱们这些个老同志、老病号，咱们远离重病、大病、疑难杂症，让人呢实现去病强身和长寿的目的。否则呢，只要咱们身体当中存在毒瘀虚的治病的因素，那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 嗯， 那今天呢，我想呢，跟我们这些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这些老同志啊，说一说咱们现在很多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头疼的病。 什么病啊？ 帕金森。 哦， 哎，有这个病的朋友都知道它不好治。 为什么呢？ 因为治来治去它没治好，那不就不好治吗？ 嗯， 而且这个病它在临床上给人很大的折磨和烦恼。帕金森这个病啊，它又叫重颤麻痹综合症，在中医上呢是属于颤症虚症的范畴。那么这个病最详细最早的记录啊，我是查阅过资料的，就是在东汉医书《古简医赋》中，并且记载了中医治好的案例。而且他还说，在书上说什么呢？这个病发病一开始它会出现震颤，从一侧的手指头开始，这手一伸出来它就抖。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哎，就咱吃饭夹菜的时候啊， 嗯， 你说咱们拿筷子，一筷子咱就夹上来了，对不对？哎，而有些朋友呢，他就这普普通通的菜啊，夹个五六下他都夹不上来。好不容易夹上一筷子，没等到这个碗里 哎，就掉在桌子上，非常的尴尬。 嗯， 有的朋友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呢，这个在临床上啊，已经属于这个帕金森这个病的早期了。这慢慢的呢，它不只是手指头哆嗦，它会波及到咱们整个上肢，也就是咱们整个胳膊都跟着哆嗦了啊，抖了。那下肢有的人呢，他连腿都跟着哆嗦了，这个时候呢，你走路啊走不了了。再接下来下巴也跟着哆嗦，嘴唇还有的就是这个头啊也开始颤抖。 嗯， 那么这个病到后期最严重的情况下，就咱这个眼珠子眼球啊它也跟着震颤，哎，眼睛也跟着动，也跟着抖。 哦，那也影响视力了 啊。是啊。那么再往后来呢，它就出现麻痹。那么这种麻痹一开始是什么呢？哎，你这个人年纪并不大，你得了这个病，你的动作困难，很费劲儿。你想做一个动作，你想拿点水啊，你做个饭，你想舀个汤，你就会发现你的动作就跟那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 嗯， 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个胳膊呀沉的像抬不起来，就好像这胳膊不是咱自个儿的一样。 嗯， 再接下来咱就会发现说话它都费劲儿了。你心里想的明明白白的，你这张嘴你就表达不了自个儿的意思。这还不去说它，再往后你吃的东西你咽不下去，你吞咽困难，你呛食呛水，然后呢就是形成冻结发作。 那徐主任，什么是冻结发作呢？ 那就是像人呢就是冻成冰块那样。 哦，那就不能动了是吧？ 是啊，突然之间你会有那么一阵儿，你就不会动了，就跟那个冰棍一样。 嗯， 冻住了，你想动你动不了。哎，但过一会儿呢你又好了。而且这种冻结发作呢，到最后它是越来越频繁。 那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可不是吗？那当这个帕金森麻痹再严重的话，就会形成面具脸。 面具脸。 哎，我说的都是比较慢，让咱们老同志呢听得明白。面具脸就是脸上他没表情了。 嗯， 他连眨眼睛的动作都非常少。那这个痛苦你就不用提了。你看他这个走路小碎步，小碎步好像就一直就收不住腿一样，蹭蹭蹭蹭就还就迈一小步一小步，还经常摔跟头啊。有的人在床上坐着一下地一个跟头，这个生活呢就难以自理。那再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全身瘫痪，大小便都控制不了。那我们这些收音机旁的老同志啊，每个人都会老啊。大家想想，咱们老了老了啊，这么一个病啊，谁都怕。说白了就是让人遭罪的病。 嗯， 那么咱们说很多人有这个病了，没有哪位朋友不去治疗的，都会采取积极的治疗。特别是像我今天这么一说以后，还没到后边那几步呢，那都得赶紧治疗。包括一些治疗的药物啊，美多巴呀啊这些药物。那我得跟大伙儿说，你吃的这些药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目前呢咱们治疗的常用药它起到了一个缓解作用。 嗯 啊，比如大家平时常用的啊，我刚才说的美多巴呀多巴胺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叫 BBS 止颤法。它起到的是一个中枢神经抑制剂的作用。 哦 啊，像这个美多巴也好啊，安他也好，多巴胺也好，这些个药都是干什么的呢？都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相当于什么呢？就给咱们的大脑啊，中枢神经啊，给它打麻药啊，这个就叫中枢神经抑制剂，把你的神经给抑制住了。换句话说 啊，咱们说的通俗一点，让老百姓都听明白。换句话说，就是给你打麻药了啊。所以说，目前治疗帕金森的所有的药都是来缓解震颤的。那么这个病真的就没法治吗？我经常跟大伙儿说，世界上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知之症，就是不知道之症。凡事您得找到源头啊，你找到源头，这个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嗯，那帕金森这个病它的源头是什么呢？ 那又要讲到我讲的这个三脉通了。如果说大家伙儿真正的理解了三脉通百病无的这个道理，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病也许没那么复杂。这个病在中医上认为是气血不能上疏以荣养脑髓，就是说这气血上不了脑髓，下不了啊命门这儿，又不能到达四肢的经脉，这才出现的这个病。那大伙儿想想，气血为什么到不了这些地方了呢？气血它本身是在气脉跟血脉当中到达咱们全身各个地方的，到不了了，说明了什么呢？我问问你呀。 那就是过不去了，堵了。啊、 对呀、 啊。 那咱们就像农村里一片庄稼地干旱了需要水，但这个水渠堵住了，你说这水还过得来吗？过不来。那这庄稼不就得死了吗？所以中医把这个病列入到什么地方呢？瘀症当中。 哦 啊，这个像现代医学认为啊，帕金森这个病啊，它是咱们大脑的细胞它老化了。诶，大脑的细胞老化了，所以它形成了，所以呢把这个归结为大脑细胞老化性疾病。 嗯， 那老百姓听不明白，老百姓喜欢问一个为什么啊，那细胞为什么老化呢？人的细胞是靠什么？靠气血滋润的。咱再举个例子，就像大树，这大树你如果不浇水，它就会枯萎，会老化啊。这个大伙儿听了都觉得哎认可。那人的细胞它也是一样啊，它要是缺血了，那它也会老化，也会枯萎，也会萎缩呀。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它引起的震颤，从医学的影像来看，那就是大脑的前肢体缺血，这个地方的血液它怎么也过不来，就造成这个地方细胞萎缩退化坏死，那就出现了这种大脑细胞老化性疾病。那咱们再说为什么这血液它就过不来呢？啊，别人家都过得来，在我身上怎么就过不来呢？那不就是堵了吗？那如果说能够解决因堵而成瘀的这个问题，你的气血经三脉三大通道它要是畅通的话，气血运行它就无阻，那你大脑的前肢体这个部位它就不缺血了，那就不会出现震颤了。所以实现三脉通它就能解决这个病，不论是外开三脉的功法，还是通过内通三脉的方剂啊，手段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呢，这个内通三脉的就更加直接，更加快速一些。那么内通三脉的方剂，因为我跟大伙儿说它是活的小粉面，里边有活性的有益菌，有酵素，有各种功能的酶，那它们进入到人体最细小的血管当中，好家伙，见毒吃毒啊，见瘀破瘀啊。大伙知道脑部的血管有多细吗？就我刚才说的造成帕金森病的大脑前肢体的这个部位的血管，平均的粗度，平均啊，咱不管它粗的细的，平均一下就是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就容易缺血，因为它太细了，也太好堵了，太容易堵了。 所以这么细小的血管，你要想让它通，那只有活性的东西可以进得来，比如说小粉面当中的酵素。哎，别小看这酵素，它可以分解甘油三酯。这个甘油三酯啊，它是造成咱们高血脂以及血管淤堵的重要的组成物质，所以它们可以分解掉这种甘油三酯的这种垃圾毒素，并且通过什么把它运出体外呢？这个成分呢叫运载蛋白，把它们呢就给运出体外。所以咱们有帕金森病的朋友，您在内通三脉的时候，您会出大量的黄汗、黏汗，这些是什么呀？其实就是身体内淤毒的代谢物。慢慢的你会发现，咱这个手脚它不抖了，晚上呢也能睡个安生觉了。您吃东西呀，您的吞咽不困难了，包括咱们帕金森形成的运动功能障碍，随着这气血经三脉三大通道的畅通，咱这个脑袋呀它不缺血了，咱这个大脑呢又可以准确的来支配咱们手脚了，你这个手脚就不会出现走路摔倒、夹菜掉菜啊、手脚不好使等等运动功能的障碍了。如果大脑的气血足了，那你就不整天迷迷糊糊，那您的记忆力这也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中医讲学的内容啊，还是要讲一讲啊，这个困扰我们老年人的病，讲这个帕金森。还是那句话，不抛弃不放弃啊，一定能够让我们这个病好起来。好呢，那今天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三脉通，百病无。如果您想要学习功法，或者是想要了解内开三脉，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也请徐主任呢稍作休息，特别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的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的功法。您呢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好的，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来自丹东，我叫孙焕荣，今年68岁。我想表达我一下我的心情，现在京剧样板戏《李铁梅》一段唱。奶奶，你听我说，我家的表叔素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家又不相认，可他比亲家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啊啊啊娘啊啊，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主要是感谢徐老师一直对我的帮助，我特别感激。我得过脑出血，我的心脏肥大，左心室关闭不严，肥大了以后2.5关闭不严， 二度心塞，一动就上来心跳。所以呢，我抓了中药，身体现在感觉有力气了， 嗯， 也愿意动了，我的心情特别高兴，我的病终于有希望了。我特别感激徐桂英老师，写了一首几句顺口吧，顺口溜吧。徐桂英语音传四方，字字句句暖心房，百年医德美名扬，疑难杂症有奇方，三十年的难缠病，鸳鸯之高霸他房，大补之高显神通，身体健好很轻松。徐桂英医师又绝活，救了多少疑难病，神奇神奇真神奇，感谢徐桂英老师，祝徐桂英老师身体永远健康。 谢谢您，谢谢阿姨。哎呀，能够感觉到阿姨现在的这个精神头十足哈，听到您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真的是太为您感到开心了。那也希望啊，能够在健康的路上一直持续的陪伴您，也希望您呢能够健康长寿。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老师。 哎，你好，你好，请讲。 啊， 哎。 哎，我是唐山中医的刘静珍儿。 啊，刘女士您好。 今年57岁。 啊， 我先说一声，徐老师辛苦了。 不辛苦啊。 我希望啊。 啊。 咱们徐老师的带领下，就是全中国受疾病痛苦的百姓们，希望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哎呦，那就最好了。哎呀，我也盼着这一天。 我想跟你说我受益的媳妇儿吧。 好， 我们这唐山人说话的事儿。哎，我的血压呀升上去了。我是家族性的血压低，从小就血压低。 家族性的。 对，我呀睡眠一直不好，特别是入睡难。 嗯。 现在呀好了。精神也 好 转了。大便也好多了。感谢徐老师。 这个百年的老方啊，它确实有很多，就是大伙认为有些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个病症。通过它通人的十二正经走百脉，还有那个功法，您把它做上。 这会儿我学的量还没学太好，那个慢慢学学好。 没太学好是不是？没太学好跟他们联系。啊，别做错了。 对，不是。 好好的学。 我那啥我都写上了，写上了，我得家慢慢琢磨着，我多做好了，天天好坚持做。 嗯， 徐老师， 哎， 我现在呀，就是还有点啥呀？我还有点脑鸣啊。 啊。 记忆力还是差，就是我原先还受过眼，2006年受过眼外伤，就是左眼的失明了。 啊。 这都是视力到现在也恢复不了。 啊。 就是请老师现在指导一下定量和时间，谢谢了，徐老师。 好。脑鸣这个病症啊。那您现在呢，您是属于是什么呢？您是属于血压比较低，知道不？比较低后血液循环它慢了，在你的血管当中，到咱们这个年纪了，它就形成了一些淤堵在头部，那么它就形成了这个脑鸣了。啊，这个脑鸣呢，对，您呢不着急，因为您现在的这个开三脉的功法还没有完全把它开通。如果说开三脉的功法，您把这个特别是重点血脉啊跟这个经脉要是做了以后呢，您这个就好，这是一个我要告诉您的。第二个呢，由于您是这个低血压患者呢，它是一个脾经和肾经，所以您的开三脉的功法在上午的9到11点脾经当令的时候做。还有一个呢， 就是晚不赏的五点到七点的肾经当令的时候做啊。那么血压比较正常，一稳定，功法配合上，可以呢把背开三脉用上，这个您联系就长，那么比较短的时间内啊，脑鸣它就会消失。 好 啊， 徐老师，你的身体健康就是我们这个病患者的身体健康 啊， 我们就跟着你走啊。 好嘞，那咱们今天就高高兴兴的结束这回谈话啊。 好，谢谢。 不用谢，再见。 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您好啊。 你好，请说。 太不容易了，跟你通话。 您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你对您太好了。我在电波里听到您讲那个病情，我就可着急了。我就打电话。我因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出去看病，我走不了。 出不去门啊。 出不去门。 听 说听到您老啊这么一讲，我心里亮堂多了， 心里觉得亮堂了。 这救星来了。我说一说那什么吧，我的病情吧。 您说说看什么病啊，您说说。 我现在主要啊就是头特别迷糊，一天总躺着好。我现在头迷，眼花，还有胃里膨闷胀饱，有时候烦酸。大便太便秘了，完现在我那个肝脏也不好。 肝脏怎么不好？ 肝脏啊，那一头，哎呀，7-8年前，我看一回，看一回是脂肪肝。 现在 减脂。脂肪肝。还有胆结石。 肝胆都不好。 都不好。 还有别的病吗？ 因为我类风湿，我不能走。 类风湿现在不能走。 去年跌了一下，换的股骨头。让我看病都困难。人家打车吧，人家不拉。看我坐轮椅，人家都不拉我。我看病可困难了， 看病困难。 所以说，您老那个这么一到电波这么一讲，哎呀，我的心里高兴痛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给我回话。 好，差不多就这些个病，我来对您这个病做一个分析总结，然后告诉你怎么个治，好不好啊？ 好啊，太好了。 您听着啊。首先呢，您这个肝脏有问题了。我们说肝胆啊，它是在一起的，往往胆的问题影响到肝，肝的问题也影响到胆。脂肪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您这个脂肪啊，在肝脏它代谢不出去了，代谢不出去以后呢，导致肝脏的逐渐的由柔软的状态变成像豆腐一样，就说一掰这豆腐就要碎，这种肝呢就叫脂肪肝。那么风湿骨病呢，它是外邪风寒湿进入了咱人体内，人体内呢没有办法自身的你去把它代谢掉，如果说风寒湿都被你能够代谢掉，那你就不会有这个病。那么风寒湿这个时候呢已经导致了一些淤阻，淤堵的地方你势必它就变形了啊。那么现在呢，您这个脑供血也供不上了啊，肝脏也有问题了，胆也有问题了，类风湿也有问题了，您吃药不见效，关键什么呢？您的胃它现在不吸收，而且呢您还反酸，那么它的这条走的通道已经有毒和瘀形成了堵，胆结石也是形成了堵，那么胆固醇排不掉，就是您的肝脏代谢不了。那现在这个病怎么办？我现在呢只能是 中医上的一个治法。这个治法我告诉你，第一个呢是要内开三脉，你的气脉、血脉跟经脉它不通了，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你关节疼啊，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胀，那儿反酸呢，不往下走不通啊。那解决这个呢，就是我这个讲到的一个活性的成分，它进入人体内以后，它兵分三路，就跟打仗一样，把你的气脉、血脉、经脉那个瘀滞给它打散喽，给它分解喽。啊，它想抱成团形成血栓斑块，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啊，通过这个开元散的这个成分再脂蛋白，把这些瘀的血栓斑块包裹了以后，啊，运载出去，把它运载出去，排出去，排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脑袋开始清亮，啊，胃的胀逐渐的消失，啊，反酸消失，人的风寒湿毒逐渐的排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人体的气脉、血脉跟经脉打通了，打通以后呢，您再吃药，那您现在出不去，您出不去，我就建议你用点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啊，同步用，打通气脉、血脉、经脉，通道通了，十二正经走通，百脉走通，您这个病就基本上消失啊。哎，这个我就跟您讲一下。 好， 好啦，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嗯，太谢谢你了，徐主任。 不用谢，我告诉你呢，一定会好起来。我讲到中医处处是方法，有问题呢，咱们随时的联系。 嗯，好，太谢谢你了。 啊，不用谢，不用谢。好， 祝你身体健康，长寿。 好好好好，再见。 嗯，可以遇到个好大夫。 哎，谢谢，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对啊，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啊，我说话你听着了不？ 听着了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听着了了， 哎， 我早就盼望你有跟你通电话了。 哦，想跟我通个电话啊？ 啊，我是唐的，我说把病情跟你们说说。 啊，您说，这位朋友，嗯， 啊，我是糖尿病。 糖尿病，嗯， 啊，能有7年之久啊？啊，我还有的糖尿病足啊，就是这脚比较什么的，剩下别的都挺好。 啊。 啊，你俩用上你那个那汤药两副 啊， 又后期吧用那个大补元阳大补 用上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哎呀，那太好了呢。 啊，那太好了啊啊啊 啊，也不干燥，这也不干燥了，也不对，也不便秘了， 也不便秘，也不觉着干燥了，嗯， 啊，不干燥， 嗯， 哎， 都觉得很好，很舒服。 别人说我的脸都光光了。 啊，说你的脸色都不一样了，精气神全都不一样了。 一， 啊， 个褶都没有。 啊，那看多好啊！啊， 啊， 那你今天 我是认可呀。 那你 我天天听你讲课呀。 啊，天天听我讲课，嗯。 啊，你讲课确实有道理 啊。有道理 啊， 啊！ 像您现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跟大伙儿不是讲了那个开三脉的功法吗？哎，开三脉的功法能把体内的毒还有瘀还有虚这些问题解决，能够让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杂质啊把它排出去，你就按我说的那个去做。如果说您现在大补元阳治法吃着，它本身就通十二正经，但是你这糖尿病年头长了，血管堵得厉害了，那么用上点内通三脉的方剂，也给你气脉血脉通了，基本上您能长寿了。 我是糖尿病，我泡脚行不？ 糖尿病你要泡脚的话，有一个问题，你自己得试试这个温度，只能是38度到40度的水温。 啊，那我知道 了。你再高就不行了。 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今天的还有呢？ 大补元阳治法儿。 你就打电话。 那就这地方，那我就打扰你了啊。哎、 不打扰，不打扰啊。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 哎， 谢谢啊。 哎，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哎，徐主任，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了， 嗯， 心里边挺激动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啊。 是这样，徐主任， 嗯， 我今天就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嗯， 就是之前呢，县才艺的活动嘛，我参加上了 啊， 而且还得了一盒。 哦，是吗？啊， 是这样，拿到以后呀，我就合计着给老伴儿用 啊。 现在老伴用了有几天了，这血糖呀开始下降了。 哦，血糖好点，原来多少啊？ 原来他的血糖呀都是9点多、10点多。 啊， 哎，现在喝了几天呢？现在我给他测了一下，是8.3了。 哦，8.3是原来好了。嗯， 是，所以啊，看到希望了。以前嘛，他血糖从来没有降到8.3，都是在9点多呢。 嗯嗯，所以觉得用了之后见到希望了，是吧？ 对对、啊，是这样的。 那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呢？ 哎呀，我真有一个问题，今天打电话想请教一下老师 啊。您说，哎， 就是我老伴他用了之后呢， 啊， 他说身上痒痒 啊， 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正常吗？ 啊，首先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正常的，啊，这是大量的、 哦。 在排废物，这个病毒啊，我们说排这个病毒，有的呢是咳痰，有的呢它会出汗，出汗。如果它的毛孔之前比较堵的话，那它排毒的时候它就会有点痒。还有的呢就是大便、小便啊，这个可以排毒，这是正常的。你老伴儿呢，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血糖高，居高不下，以前不低于9，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咱们老百姓都得明白，得病的根在哪儿？是在他的气脉跟血脉上，气脉血脉不通，气脉血脉不通了，那他的胰岛素啊，这个营养他就跟不上啊，他出现了问题了，那么血糖就会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在身体当中形成了糖毒。那你刚才说它的成分，这个小粉面，我跟大伙儿讲过，它是活的，它一是可以替代胰岛素呢，来帮助咱们代谢出血液当中的糖毒，这是一个方面。为什么它能代谢？因为小粉面里它有一种特殊的吸附酶，吸附酶它可以主动的进入人体寻找识别毒，哎，它找到毒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毒啊进行包裹，我经常说的打包啊，打包以后干什么呢？给它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那么它这个代谢的通道，它要是走皮肤的话，那皮肤会痒；那走其他的地方，之前开始眼睛痒，痒一痒呢，就很多的黏黏糊糊的分泌物就出来了，然后大小便的味儿也会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啊不同的一种现象。那第二个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粉面啊，它可以吃掉堵塞咱们气脉血脉里头的那些个垃圾。那垃圾吃掉了，气脉血脉通了，那你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就开始正常啊？对不对？ 对对对。 胰岛素，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正常了，它能产生正常的胰岛素了，那你老伴儿的这个血糖是不是他也逐渐的开始稳定下来呢？对不对？ 对对、 啊、 原来是这个道理。 是啊， 徐主任，你这么一讲我就听明白了、 嗯、 那既然是正常吧，我就放心了。 嗯， 谢谢谢谢徐主任、嗯、那我现在赶快打电话了、 啊、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谢谢，再见、 哎、 老师。 好，再见。